是你，爱是肯定句，哦，谁也不能阻挡我，永远守护你。我们都那么浓，爱中时时刻刻拥在怀中，进进出出着感动，分秒刻印成永久。我望着你，你看着我，有句话我想对你说，今生今世跟着我，做你幸福的理由，嫁给我。日出日落，黑夜白昼，时时刻刻拥在怀中，进进出出的感动，分秒刻印成永久。我望着你，你看着我，有句话我想对你说，今生今世跟着我，做你幸福的理由，嫁给我。

reached up high on shelf, and then they woke to hear cries on the road. Burns of laughter eyes on the scars. Door was left ajar. Door was left ajar. Thank you.

美丽的未来。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为何放不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美丽的未来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song, beautiful world. 为何放不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叫什么？ 我叫天空小仔。 我今天很高兴。用英语怎么说？ I'm very happy.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下一句， 地球千里目。 作者是谁？ 唐代文学家王之涣。 介绍一下他。 王之涣，68。 天空小仔，我想听故事。 欢迎收听凯叔讲故事。凯叔今天给你讲。 二级逻辑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水果中的黄金品种，榴莲迷的终极上网， 跟团太累，自助太烦，下载六人游。 你只喜欢我微笑，你决定我的需要，我要怎么说才好？我不是为你制造。